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千秋》，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虽然明知道沈乔看不见，陈宫还是下意识避开他的视线。穆提婆见状轻笑一声， 陈宫跟我说这里有个美人，比我带来的所有人都要好看百倍千倍。我本来是不信的，觉得这个小子没见过世面，满口虚言，所以跟过来看看。不过现在一见，他倒是并没有夸大。 沈乔沉默不语，面无表情。 我乃城阳郡王穆提婆，深受当今陛下爱重。你若是肯跟我回去，从今往后自然是锦衣玉食，富贵荣华，也不必住这种粗陋之所了。 陈公，是你向他透露了我的行踪。 我也是没有办法了呀。如果没有将他们叫过来，我自己就要去给郡王做牛做马呀。 难道你以为将他们引过来，自己就能逃过一劫了吗？你问问这位城阳郡王，他可愿意放你走。 不错，这小子虽然比不上你一根手指头，但是好歹四肢俱全，头脑灵活，一张脸也还算能看，这样的人拿来当仆役也好啊。 你刚刚明明说放我走的。 穆提婆压根儿不将陈宫放在眼里，挥挥手，左右便上前将他拿下，他自己则朝沈乔走过去。也许是感觉到他在靠近，沈乔扶着桌沿起身，看上去似乎要行礼迎接。穆提婆嘴角噙笑，世人对权势无不畏惧心羡，畏惧者战战兢兢，心羡者飞蛾扑火。就算对方现在看起来不太愿意，但很快也会适应，甚至喜欢上荣华富贵、软玉温香，到时候再想抽身就由不得他了。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沈乔。 大乔小乔的乔吗？那倒是名副其实。 山乔乔。 怀柔百神，集合乔月。这个乔字有些灵异了，不是美人该起的名字。 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好。 好，你喜欢就好。你有表字吗？或者我就叫你小乔。阿乔。 穆提婆的语气中无意识带了些宠爱和迁就。沈乔弯腰去拾竹杖，脖梗在衣领下露出一截，雪白修长，引人遐思。穆提婆心头痒痒，忍不住伸手去扶，想着顺势将人拉到怀里来，正好一亲方泽。沈乔体温偏低，因病消瘦，手腕被握住时，穆提婆还能感觉到薄薄皮肉下面覆盖的骨头。换作平日，以穆提婆阅遍美人的目光，定会嫌弃对方手感不好，但此时此刻他却反而心神一荡，越加迫不及待。 阿乔。 他只说了两个字，也只来得及说这两个字，穆提婆突觉心口一痛。他低头看去，那根竹杖不知何时竟出现在自己胸膛处，正好戳在他的心口。穆提婆反应不慢，一痛之后上身顺势便往后仰，一只手去抓竹杖，另一只手朝沈乔拍出。他本非心胸宽广之人，又恨这个看上去柔弱无害的美人竟然有胆子暗算自己，是以一出手再不留情。穆提婆也有武功，虽说是二三流水准，但这一掌若真拍在沈乔身上，他就是不死也得受重伤。然而出乎意料，本来十拿九稳的竹杖轻轻一滑，脱开穆提婆的控制范围。不仅如此，穆提婆拍向对方的另一只手也落了空，他以为的病弱美人以一种绝妙的步伐避过了他的攻击，甚至反过来用竹杖在他腰上敲了一下，对方内力空空荡荡，这一下无法对穆提婆造成多大伤害，却正好打在他肋骨最薄弱的那一点上。 穆提婆猝不及防，没能运起真气抵抗，结果被这一敲，疼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忍不住啊了一声，急步后退。 君王，君王！ 他的随从们这才反应过来，有的上前搀扶穆提婆，有的一拥而上，准备将沈乔拿下。穆提婆没曾想自己会在此地吃了亏，面色阴沉的都快滴出水，恶狠狠盯住沈乔，眼中不掩厉色，脑中已经想了不下一百种折磨对方的办法。 抓活的，抓活的，给我抓活的！ 他带来的随从中不乏身手不错的，仗着人多势众，谁也没把这个瞎眼病弱的人放在眼里，可不曾想全都吃了败仗。沈乔一根竹杖便将所有人逼得无法近身。这还不止，似乎知道穆提婆这边人多，沈乔也没打算再和他们耗下去，出手越来越狠。平日因目盲而略显柔弱的面容，此时却蒙上一层冷厉。有一个人想偷偷绕至后方擒住他，直接被一杖抽下去，人连连踉跄后退，沈乔毫不留情，顺道就给人推下了窗。 还有谁来？ 沈乔面无表情，面向众人，竹杖点地，岿然不动。他的脸色依旧苍白，却隐隐多了一层冷峻。陈宫目瞪口呆。他上回看见沈乔出手，还是在破庙的时候。当时他得知沈乔在梅师一生病之前，很可能是个武功高手，但之后在出云寺，见了燕无师和雪亭禅师等人之后，眼界也提高了一层。便不再觉得沈乔如何厉害，直至此刻，他似乎窥见了对方身上隐藏的许多秘密，又似乎还被蒙在鼓里，一无所知。穆提婆自觉丢人，对沈乔又恼又恨，一时想杀了此人，一时又觉得光是杀了还不够解恨，得捉了活口回去玩弄几番，末了再丢给自己的下属，这才算是解了心头之恨。他左右回望，见众人都面露迟疑不敢上前，不由骂了一声： 你们这么多人一起上，难不成还打不过一个瞎子不成？压也能压死了。 上来，上来， 一群废物。嘿嘿，你方才没用内力，单凭招数精妙是撑不了多久的。这个客栈已经让我叫人给围起来了，你若是识趣，便乖乖跪起来求饶，我或许还能给你条活路，若不然。 若不然又怎样？ 哼，若不然。 这话还未说完，他便见沈乔一掌朝旁边拍了过去。之前以为沈乔没有内力的人都大吃一惊，掌风一去，柜子就正面倒了下来。众人始料不及，不得不闪身躲避。穆提婆也不例外，因为柜子在他身后不远，他没法往后退，只能往旁边闪身。结果沈乔又趁他躲闪之际朝他背后拍去，穆提婆回身反击，却不料正好落入沈乔的圈套，后者袖子一卷，直接抓住他的手腕，拉着他退到窗边，一手扼住了他的脖子，另一只手则牢牢钳制住他的命门，令他连真气都不敢用。众人一看更不敢妄动了。穆提婆没想到他手腕瘦可见骨，竟有那么大的力道，掐得自己完全呼吸不了。穆提婆万万没想到自己玩了一辈子鹰，到头反被鹰啄了眼，气个半死，又不敢轻举妄动。可谁又能想到沈乔这副模样还能将所有人弄得团团转呢？ 你这样做只会自寻死路。 是不是自寻死路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假如你今日不放我走，只怕你要先死在这里。能得贵人一条命，换我一条微不足道的小命，这比买卖划算得很。 你们去外头说一声，让他们都撤走。 是。 君王早这么爽快不就好了？走吧，还请送我到城外，再给我一辆马车。 你个瞎子，要了马车又有何用？难不成还要我给你派个车夫？ 穆君王说的也有道理，那就劳烦您再陪我一段，想必那车夫也不敢不从命。 你 如是一路出了城，穆提婆被胁迫着上了马车，有他在手，车夫也不敢不听命。马车往西整整走了两日一夜，直至靠近北周边境，又确认穆提婆的随从暂时还追不上来，沈乔这才让车夫先驾着马车回去，而后又挟持穆提婆进了边境的延寿县的某个客栈，先将其打晕，再把他子孙根给废了，免得他日后再去祸害别人，又把人丢在某个厢房里，这才独自离开。沈乔出了客栈，朝城门的方向疾步走去，只是刚走出几步，他便不得不停下来，找个偏僻无人的巷子角落靠在墙上，再也撑不住这种强弩之末的状态，弯腰吐出一大口血。边上传来一声沈笑，沈乔不必抬头也知道是谁，他伸袖抹去唇角血迹，索性靠墙坐了下来。一名青袍人不知何时出现，面容俊美，气势强横，狭长眼角略有细细纹路，只是这细纹却反倒为他平添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魅力。燕无师负手而立，见他脸色清白，一副油尽灯枯之相，啧啧出声： 你明明是为了不连累陈宫方才与他分道扬镳，结果一腔善意转头就遭了背叛，姓陈的自己不愿当穆提婆的禁鸾就把你给抛了出来。当好人的滋味如何呀？你说的不对，那爷在出云寺，我是念残卷的人，我与陈宫二人也只有我识字。陈宫即便记性过人，记下了一些词句，也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如果六合帮那些人事后要找，肯定也是冲着我来，所以我与他分开是为了让他不受我连累。假如他因我而遭殃，我会良心不安。我没有未卜先知之能，并不知道他会遇见穆提婆，也不知道他会为了自己脱身而将祸水引到我这边来，所以我不可能因为他将来会做出什么对我不利的事就心安理得抓他来当垫背。 沈掌教真是胸怀如海啊，只可惜你们玄都山不是人人都和你一样，否则你堂堂齐凤阁弟子何至于沦落到被昆爷打下山崖的地步。 有声剧千秋，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